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无论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 赏你知金牛送暖好运来，早晨早晨，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啊！嚟到大年初一嘅早上啊，喺呢一个清晨赏你，今朝早有钱陪陪陪伴你啊！时间嚟到咧，早上嘅5点06分啊！再次同你讲声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喺呢度咧，佩佩祝大家咧就系、是、事事顺利啦，咁啊万事胜意，心想事成啊！做生意嘅朋友咧就财运亨通啦，生意兴隆啊！咁如果物运中嘅朋友咧，希望今年咧就拉埋天窗啦！当然咧，最紧要咧就系全球嘅朋友咧都系要身体健康啦！今日好特别啊！今日咧，佩佩咧就系做呢一个现场直播嘅版本嘅呢一个清晨爽利啦。不过当然平时其实都系现场直播嘅，不过好多时候咧，可能假期嘅时候咧，都可能系录音播放嘅。咁今日咧，点解要拣呢一个嘅做直播呢？最主要嘅原因咧，就系大家都知啦。咁近排即系大家都受住呢一个疫情嘅影响底下咧，咁大家冇得飞啊嘛。咁佩佩咧今年都系冇得飞嘅。不过咧，我都好关心咧全世界地方嘅朋友仔，所以咧今日咧我哋有一个特别嘅节目啊，呢个特别嘅节目咧就叫清晨爽利之金牛送暖好运来啊！我哋将呢一份温暖咧就送到去全世界嘅华人嘅身上啊！咁今日咧佩佩咧就会同呢三位嘅朋友，嚟自外地嘅朋友咧，就同佢打个招呼啦，咁啊倾下偈啦，咁啊讲下当地嘅一啲嘅过年嘅气氛啊情况系点样？嗱，当然啦，你话而家系香港嘅时间早上嘅5点钟啦，咁啊大年初一啦，咁其实喺世界各地好多地方咧。有啲地方已经系踏入咗年初一，有啲地方系未踏入年初一嘅。咁因为即系你知啦，个地球系圆噶嘛，有啲地方咧其实系慢香港好多个钟嘅。咁有啲时间咧就可能佢而家系晏昼嘅时间啦。咁啊，亦都有啲朋友仔咧，啱啱天光嘅时间嘅。咁啊，当然啦，喺唔同嘅地方咧，佢哋嘅华人咧，唔知道对呢一个嘅过年嘅时候嗰个气氛系点样啦，或者佢哋喺疫情当中咧系点样可以即系都揾到一线嘅快乐，然之后咧就系、是。努力向上，在今年这个牛年 年里面可以做得更好，令到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啦。今日呢就打响头炮呢，咁我就搵即係我哋成日都讲呢个地方呢，我都去过嘅呢个地方。咁就係加拿大温哥华。由落机开始呢去到上机呢，其实都冇乜点讲个英文嘅，都系讲呢一个广东话比较多嘅。咁究竟系咪都系而家系咁呢，我哋不如就同喺身处呢一个嘅温哥华嘅阿 Timothy 倾下偈先。早晨 ,Timothy,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啊， 佩佩。早晨，早晨啊，喂，阿 Tim 啊，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啊！最紧要大家都系身体健康啦， 吓。系啦，系啦。 我知道 Timothy 咧，其实就喺BC 省嘅疾控中心度做工作噶，系咪啊？ 哦，系啊，系啊。 系，哇，系。咁你应该喺嗰边咧掌握呢个疫情嘅消息，应该系第一手资料咯，可唔可以咁讲咧？ 都可以咁讲咯，系可以咁讲 嘅。系系，我想问一下啦，而家系温哥华嘅几多点钟？系踏入咗呢一个年初一未嘅咧？ 而家系下昼一点。 下昼 年三十晚嚟嘅，今日年三十。 系嗱咁其实即系温哥华，头先我都讲啦，即系好多香港嘅朋友仔移民过去噶嘛。咁其实系咪一向对呢个农历新年其实都好有气氛噶？ 哦，其實是的，我移咗民廿幾年，咁啊初初冇咁多中國人嘅，而家啲中國人越嚟越多，咁啊而呢個農曆新年都成為咗呢度本地一個好重要嘅節日，就連西人朋友咧，佢都一齊嚟參加嘅。咁其實每一年今年疫情就比較唔同啦，但係往年咧就其實咧又有遊行啊，花車遊行啊咁樣嘅，喺唐街咁樣，咁呢個每舊年遊行都有成十萬人參加㗎。 哇！十萬人當中係咪全部都係華人啦，定係都有外籍嘅朋友嘅咧？ 咩人都有㗎，就算參加嗰啲即係嗰啲遊行隊伍入面咧，都有啲西人朋友咧自己組團嚟參加，有好多嘅銀行啦，甚至係政府部門啦。各大公司啊，咁佢哋即係自己組呢個花車隊嚟遊行啊，好熱鬧嘅每年。 係咪初一嘅時間，好似香港咁樣初一嘅晚上就做呢件事 通常都唔係嘅，因為呢邊咧就農曆年就冇放假嘅，因為西人嚟講。 啊，係喎，係喎。 咁佢哋一般嚟講咧，就係新年嘅嗰個 weekend 嘅時候咯，可能星期日咁啦。即係新年入面其中一個星期日咁樣，佢哋會搞呢邊嘅。佢喺即係嗰個 Chinatown 嗰度，即係嗰個叫咩嚟咧？ 我哋叫係唐人街，冇錯，係啊。咁但係咧，即係個氣氛係咪都非常之濃厚？即係大大細細都一齊出嚟咁樣啊！ 係有啲細路仔好開心㗎，尤其即係會啲人會搞出街派啊利是啊，咁利是入邊咧有啲糖啊咁啦，啲細路仔咪搶住啊，都幾有氣氛 的。如果你喺香港派利是裏邊係淨係得糖嘅話咧，應該香港啲小朋友就唔係好開心啦。 咁我明白，咁就係呢個西人就唔同啦，因為呢度就唔興派利是嘅。 係，我唔興嘅。 嗱，即係唔興嘅，咁屋企。即係啲長輩俾啲後輩就梗係有啦，但係街度見面咧，我哋都係講下恭喜發財咁樣，不過都已經唔錯噶啦。你西人地方咁樣，啲西人都會知道你而家係做緊啲咩，都算係咁噶啦。 咁但係即係話咁佢哋其實都習慣咗係即係係淨係屋企人先會派利是咁樣嘅，係嘛？会唔会即系有啲可能啱啱移民过去嗰啲人会拗晒头？喂，点解过年你净系同我讲恭喜发财嘅咧？ 哦，系噶系噶，不过就一啲啲可能老一辈嗰啲人，即系譬如我啲长辈嗰啲咧，咁佢哋会因为呢度佢哋会去饮茶嗰啲啊嘛，咁啊见到啲伙计咪派封利是俾佢啦，即系叫开心咁解嘅。 哦，即系其实同香港其实都冇乜分别啦，如果咁样讲系嘛？ 系啊，呢个其实即系。佢你都咁講啦，初温哥華係小香港嚟噶嘛？ 係係， 係咧就係啦，係啦。 嚇！咁即係除咗你頭先講嘅巡遊，即係呢一個節目之外咧，會唔會即係都會舞下龍啊、舞下獅啊等等啊咁啊？ 就會 會唔會放炮仗啊？或者會有煙花啊？ 會嘅會嘅，會有放下炮仗同舞龍舞獅啊咁啊，同埋因為我就我自己仲有間鋪喺唐街嘅。 咁咧，咁佢哋就會有嗰啲彩青嘅儀式嘅， 哦， 就會入到嚟每個鋪頭幫你彩青咁樣，就搞下氣氛咁咯。其實算唔錯噶啦，即係西人地方嚟講，温哥華嘅呢個新年氣氛係算唔錯噶。 係，咁但係啦，即係嗱，香港嗱，今年就算你話冇咗乾貨都好啦，都會有一個嘅濕貨嘅花市噶嘛。咁嗰邊都興唔興買下蓮花咁樣嘅咧？ 佢都有花市嘅，不過佢哋就喺啲商場裏面噶嘛。呢個商場商場都包一個好大嘅地方咁啊，有啲室內嘅花市咁樣咯。 係 會嘅會嘅。 不過就算你講室內，其實佢個室內嘅地方應該都好大下噶啦，係嘛？都大過香港可能維園嘅一倍咁滯啦，係嘛？ 哇，其實唔係嘅，香港花市大好多，佢又其實好細，因為其實就咁樣，往年就可能會啲規模會大啲，但因為今年疫情咧，好多即係都比較收斂，因為政府咧就限聚令，就今年就限得好好嚴重下，都罰得幾重嘅。咁就除咗自己屋企人入邊可以慶祝之外咧，係唔可以同其他任何唔提你屋企嘅人嚟接觸 嘅。哦，咁屋企人嘅定義係點樣咧？即係要同住嘅屋企人啦，定係 你間屋入邊係同住喺你間屋裏邊，即係就算我想去親戚屋企都唔得噶啦。 係，直頭係嚴禁嘅。 佢係咁講啦，我相信有人偷雞嘅。 係咁，但係啲唔啱嘅嘢就應該唔好做啦。係唔啱嘅嘢都唔好做嘅，即係大家都應該係即係為咗疫情嘅着想，都應該係即係做好自己啦。 因為呢邊嘅疫情咧，就相對嚟講，即係同香港或者同中國嚟講咧，呢邊疫情就嚴重好多嘅。 係可唔可以講下其實而家當地嗰個數字係點樣嘅咧？嗱，你喺疾控中心做啦，你可以同我哋講。 每日就四五百单走唔甩噶啦， 系， 即系净系呢度嘅啫嘛。 啊， 你几温哥，即系 B 市省，净系 B 市，因为佢每一个省啊嘛。 系， 我哋净系我哋呢个省一日四五百单起码嘅。 系四五百单当中系华人居多，定系即系都系外籍人士居多嘅咧？ 其实华人染病率就好低嘅。 系， 即系点解咧？因为华人一开始咧。即係未宣告我哋跟住香港、中國嗰個時間好多多，所以我喺嗰個一早嘅時間已經戴曬口罩啊！ 做足呢一個防護措施㗎。 係啦，即係政府未叫咧，我哋已經做咗啦。 嗯。 但係啲西人咧，就算政府叫咗咧，都唔做嘅，好多都。 嗯。 所以佢哋嘅係好嚴重，因為所以就會造成咗好多尤其是那些很慘，就是那些老人院啊。老人院的爆發是很嚴重的，差不多每一個老人院都爆發了。 是。咁但是即是現在都過了一段很長的時間啦，咁情況有沒有改善到呢？即外籍的朋友仔會不會都乖乖地開始戴口罩呢？ 現在會了，他們開始慢慢明白了，而且政府是 用心良苦的。 而家政府立了即系叫人一定要戴口罩噶啦，好多地方如果唔戴口罩唔俾入噶啦。 咁但系即系会唔会都就因为头先你讲啦，即系疫情咧，其实都影响到即系可能温哥华嗰边嘅事，即系可能任何嘅活动啦。除咗你讲，即系一般你哋讲紧嘅过年嘅活动，譬如翻工啊、翻学啊，会唔会都有影响？嗱，香港可能有啲朋友就 work from home 啦，咁有啲就系翻学嘅朋友仔又喺屋企上网度即系上堂啦。咁喺温哥华嗰边嘅情况又系点样咧？ 而家就大學就完全唔使去噶啦，大學喺屋企上網嘅，咁中學生咧就一個禮拜應該，因為我屋企冇中學生，所以大概應該係一個禮拜去兩次到啦。 即係會翻學兩次嘅。 小學就多，係小學就可以俾你揀嘅，喺屋企或者即係可以俾你揀翻學或者唔翻學，隨得你。 係，哇！喺都好自由學喎，真係。 系啊， 咁但系即系细路仔会唔会自己翻学会唔会即系都唔系好识得自己照顾自己呢啲公共卫生噶？ 係啊，所以佢都佢都鼓勵你唔好翻學嘅， 係， 佢盡量叫你唔好翻嘅。但係有啲家長就可能因為要可能工作關係啦，細路仔唔係睇嘛， 嗯嗯 咁、 嗯、 所以都要冇辦法都要去咁樣。 嗯， 系啦， 咁但系、嗯、即系听你讲，其实即系大人都继续要翻工嘅，即系唔系话完全唔使翻工，要喺屋企即系封城啊咁样嘅。 嗱就咁嘅，初头咧就啱啱开始疫情嘅时候，比较严重啲嘅时候咧，就系封咗城嘅， 系 封咗城差唔多，哇，我都冇记得，可能三个月到啦。 系，哇，咁三个月喺晒屋企啊，咁唔使食饭噶啦。 咁佢就 essential 嗰啲就 OK 咯，即系叫咩？必须嘛？ 系必须，必须嘅工作。 街市买餸啊，街市买餸啊，或者系比如医疗啊、护理啊、警察局啊，或者系嗰即系嗰啲必须要行业就会继续做嘅。 嗯。 咁但系其他一般普通嘅，大部分都系 work from home 啊，或者系要休息噶啦。 咁对于你呢， 咁就解咗咁啦。我就我冇停过㗎，我嗰度特别忙呢个。我哋而家係由一开始嘅本来朝九晚五嘅。后面就变咗朝八晚十二。 哇。 而家就变咗24小时。 是不是因为即个疫情未受控，所以 越嚟越严重， 所以就会影响。 系，因为成个 BC 省嘅嗰啲 sample 咧，即系嗰啲验检测嘅嗰啲样本咧，都系送晒去我哋嗰度。 嗯嗯。 所以我哋系24小时喺度验紧嗰啲人嘅，即系验紧新冠嘅嗰、那个嗰啲疫嗰啲嘢嘅。 系，即系睇下有几多个朋友仔有呢一个嘅问题，咁就即刻就要送去 所以起码一日都验几千噶，咁 嗯，咁都好辛苦喎、啊。你份工作都好，即系都好为到我哋呢一个嘅当地嘅市民咧，就系即系服务啊，好有意思嘅一份工作。 系啊，咁都要做噶啦，冇办法。不过就好彩就系，其实我知道就好多人其实系。冇咗工，冇工做噶， 系， 其实俾人系即系 lay off 咗啦，或者系好多啲裁员啊嘛，有啲公司直情系倒闭噶啦，有好多系因为呢个疫情底下啦，好多人系唔得，即系冇咗份工噶， 咁即系你相对我哋成日都讲啦，即系留得青山在，哪怕冇柴烧啦，系嘛、 嗯？ 即系最紧要就系身体，即系冇事冇干吓，咁啊，可能过咗呢个疫情之后咧，其实就可以重新振作起嚟啦。我相信即系过咗呢一个嘅鼠年啊，而家踏入牛年，应该就系、是、即系全部都系好景就一路咁接住嚟噶啦，所以大家都唔使担心。咁但系听到你咁讲，其实嗰边嘅经济系咪都开始即系麻麻地咁样咧？ 啊！而家就好在呢边政府咧，就佢就猛派钱啦。 系点样派法咧？ 佢就咁样嘅，就初头叫咩？初头封城一开始嘅时候咧，就系、是、如果你系可以申请，如果你嘅工作系受到影响啊，系冇得工作嘅咧，系每一个人系可以有2000蚊一个月嘅加币。 系，即系大概几多千港纸度啊？ 成五点几嘅万零蚊咯。 万零蚊，系咁都几好喎。 系一个人喎，如果你屋企入边有四个人，你就8000嘅咯。 需唔需要？即系需唔需要佢系工作紧嘅朋友？即系定系佢其实翻紧学嘅朋友过咗18岁都得。 工作 即系佢要系工作年龄，定系总之佢系一个人，佢就有得申请咧。 佢嘅例就系咁样嘅。如果你旧年你嘅收入咧系喺你有超过5000蚊嘅收入，全年啊，即系或者学生做 part time 噶嘛，系嘛？即系如果你做 part time， 你做到有5000蚊，你今年就可以申请呢个2000蚊一个月啦。 哦，咁 即系就算学生都得嘅。 系咁，一共派咗几个月咧？ 佢一开始就派咗唔知六个月先嘅，跟住就停咗，停咗之后咧，跟住佢就有另外一个新嘅，就又系派 应该如果冇错900蚊两个礼拜， 系咁即系都系1800蚊，都争少少嘅啫。 1800蚊一个月， 系咯，争两佢一个月啦，呢、這个就 系啊。咁呢个派发咧就系、是你要系做紧嘢啦， 系 但系你嘅收入系比旧年少咗好多嘅， 系 咁就可以得噶， 系 咁就可以申请了。咁仲有其他嘅。嘅補償嘅，譬如你做生意嘅，可以同政府做一個免息貸款，譬如就俾利息嘅， 係 等先，免息貸款 係 最多係去到我諗係40000蚊， 係香港都有呢類咁嘅計劃，係。 啊，咁佢但佢有10000蚊係唔使還嘅，即係4萬， 即 係 讀大學嗰啲咁嘅關零窿咁樣啊。 唔係呢個係都你係如果有開鋪頭嘅， 哎， 開鋪頭你就頂 補貼啦，即係有啲補貼 啦，補貼係啦， 冇錯，係 啦，仲有其他好多嘅，有成4-5樣嘢補貼嘅， 嗯， 政府都掉咗唔少錢出嚟啦， 係嗱咁啊，即係講咗咁耐啦，咁其實嗱，今日咧就係呢個你哋嗰邊嘅年30啦，咁初一啦，你即係嚟緊初一，你哋有冇啲咩特別嘅慶祝活動咁啊？會唔會都係一家人食下飯啊咁樣嘅咧？ 係都會嘅，都會一家人食下飯咁樣喺屋企啦。 係有冇即係已經準備定九大鬼啊，或者即係已經準備定啲盤菜啊咁樣嘅咧？興唔興嘅咧？ 今年就諗住自己整啲盤菜試下整啦，佢都 OK 嘅。呢邊都有好多嗰啲海味鋪啊，嗰啲都啲料都幾足嘅。 即係你自己親自落廚嘅係嘛？ 系 咁啊，真系咁啊，要煮得好啲咯，系嘛？因为一年嘅开始咧，就系即系最紧要开个好头啊，系嘛？系啦，咁啊，林即系同你收线之前，不如都讲下你有冇啲咩新年愿望啊？ 咁啊，梗系希望呢个疫情快啲过去啦，即系希望我可以，即系而家因为疫情关系都坐唔到飞机啦，我希望可以翻去香港嘛。好多年冇翻嚟，因为呢个疫情。 好，咁到时你翻嚟一定揾我啦 吓。系啦。 好，咁啊，今日就多谢晒你啊！咁啊，喺呢一度再预祝你咧，就系新年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咁啊，我知道你拣咗首歌送俾我哋啲香港嘅朋友仔，同埋呢个温哥华嘅朋友仔嘅话，系咪啊？你拣咗你嘅偶像喎，系嘛？ 系啊， 你拣咗 啊嘛？ 系，冇错，拣咗边一首歌？ 爱不完。 好，咁啊，送呢一首歌俾全球嘅华人，咁希望个个都身体健康啦。多谢晒你，天文肥。好，拜拜。 拜拜。 谁在我未全醒时，静静的亲亲我。要中给我支持，冰封中送我火，谁令我绝无可疑，活着多么不错，你眼睛给我歌词，填活这生命歌，知不知许多许多令我爱一生都也爱不完，可不可今天准许这生以后亦让我眷恋，知不知一丝一丝你的注视令我醉，一生都也醉不完，可不可今天准许这生以后亦让我跟你再继续狂恋。给我歌词，填活这生命歌，知不知许多许多你的片段令我 令我追一生都也追不完，可不可今天准许这生以后亦让我跟你再继续狂恋。 转头翻嚟咧，有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啊，继续有钱佩佩为你主持呢个清晨爽利嘅特别版啊。转头咧，我哋会有呢一个前辈啊嘅出现。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郭婷晶报道新闻。各区年宵花市因疫情关系要在午夜关闭。在花墟公园花市，午夜十二点之后，仍然有几十名市民拣选年花，有档主减价促销，亦有花档免费赠送兰花。现场有广播提醒市民花市已经关闭，要求在场市民离开，亦有食环署职员劝喻市民尽快离开。年三十晚晚饭时间之后，越来越多市民进场。昨晚大约十一点，场地的人流管制措施一度转为黄灯，市民要挪飞轮候进场。本港昨日新增2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4宗输入和17宗本地个案，其中7宗感染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10几宗，再有2名确诊患者离世，其中一名住在红磡嘉围村的84岁病人离世之后确诊。另外再多八堂大厦纳入强制检测，包括葵涌、石梨村、石二楼、太子道西、英美大楼、红磡嘉围村嘉廉楼、沙田和斜村富和楼、将军澳显明苑、大角咀富多来新村富电楼、太和村丽和楼和深水埗庆华大厦，相关人士要在下星期一前接受检测。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通报，对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新闻台继续在中国境内落地的新一年度申请不予受理。新华社报道，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通报，经调查之后，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新闻台涉华报道有关内容严重违反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境外卫星电视频道落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违反新闻应当真实公正的要求，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破坏中国民族团结，不符合境外频道在中国境内落地条件。内地《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认为，美国总统拜登和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两个钟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讯息。胡锡进在社交网站 Twitter 发帖，认为通话的时间远超越礼节性，两人过去彼此熟悉，今次显然是作出了深入沟通，这种对话非常具建设性。拜登同习近平昨日通电话，拜登透露同习近平通电话两个钟。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1430点，跌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16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74，瑞士法郎0.89，加元1.27，人民币离岸价6.424，英镑对美元1.382，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兑美元0.72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5.88美元，卖出1826.8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朝早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而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 ，FM 一零六点八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天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赏你知金牛送暖好运来，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三十六分，大年初一嘅早上，小妹妹喺呢一度咧，祝大家身体健康，龙马精神，当然系新年快乐啦！日子咧就嚟到呢一个2021年嘅2月12日啊，星期五嘅早上，所以清晨爽利就会见到钱佩佩嘅出现啦。嗱，今日大年初一啦，所以咧因为清晨爽利有个特别节目就系清晨爽利之金牛送暖好运来啊！我哋希望将呢一份暖意咧就送到去全世界嘅所有嘅朋友仔，希望个个咧都身体健康。相信咧呢一个身体健康呢个愿望咧，亦都系今年更即系所有嘅朋友仔嘅愿望啊！一定可以嘅，我哋牛年咧一定系比鼠年更加好嘅，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抱住呢个信念就得噶啦。咁啊，特别咧就系我觉得天气啊真系好好啊！我咧就中意咧就暖啲嘅，因为冇咁冻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啊，最高气温约为21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系温暖啊。室外气温16度，相对湿度74%。啊，中意呢啲温度啊，因为咧唔会着到个人好臃肿。16度又可以穿件棉衲仔，你话几好呢？有时咧，你谂下，如果得几度嘅咧，连棉衲都好似唔够冻、唔够暖噶嘛。咁啊，即系如果有16度咧，啱啱好穿件棉衲或者可能件背心咁样，就可以应到节啊。咁然之后咧，又可以靓靓，你话几好咧？系嘛？嗱，你讲起咧，即系今日呢一个嘅特别节目咧，就系讲同全球嘅华人咧一齐即系共度呢一个嘅牛年嘅大年初一啦。咁头先咧就同温哥华方面嘅朋友仔咧就倾过。咁我哋转一转嚟到呢个南半球嘅地方。呢、這个南半球好得意嘅，我哋成日讲呢，即係我哋呢个圣诞节嘅时候呢就係、是、冬天，佢哋就夏天。啊，唔知道而家佢哋係处于一个咩嘅气温呢？不如我哋搵呢位朋友呢，可能你哋都有机会听过佢做节目喎。佢呢就係、是、前商台嘅同事，我哋一个前辈嚟嘅。Auntie Cindy， 早晨 ,Auntie Cindy，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啊，佩佩，恭喜发财， 恭 喜大家啊，今年好过旧年啊， 系 最紧要身体健康， 系冇错冇错， 系大家都开开心心啊， 系啊 ，Auntie Cindy， 你我想问你而家身处于呢一个澳洲嘅边个位置咧？ 我是在 Melbourne 的墨尔本，咁咧今日咧都系好凉快啊， 系嘛？ 其实我哋仲系喺夏天嚟嘅， 啊系咩？ 我哋夏天系十二月、一月、二月就系夏天， 哦，即系同香港啱啱调转嘅。 咁而家系夏天尾噶啦， 嗯，捉住夏天。 系啦系啦，总之你哋冬至就其实即系我哋夏至嘅啫， 哦， 我哋夏至啊，即系你哋冬至。 是 我哋冬至即系你夏至， 系冇错冇错。我哋成日都讲咧，即系话呢个圣诞节应该系即系冻冰冰咁样噶嘛。啊，但系澳洲嘅朋友就热辣辣噶嘛。 系啊系啊，诶、啊哎，我哋圣诞节咧就即系你唔冇热到四十度咧，我哋已经好开心噶啦。咁今年咧，今年嘅夏天咧非常之好， 系点样？ 系唔热嘅，我哋今年嘅夏天。 哦、啊，咁好啊，咁就非常之好啊，你知啦。 系啦、啊，啊，今年唔知啊，系好舒服，真系唔热，真系唔热，好似今日咁样。而家都 係 好涼啊！ 依 家今日好涼。 係啦，咁即係無一幸免啦。全世界我相信澳洲咧都係即係受住呢個疫情影響，係咪即係因為如果天氣好，戴住口罩都冇咁辛苦咧？ 咁啊，梗係啦，但係我哋呢度咧，只係喺stage four lockdown 嗰陣時咧，先正要一出門口就要戴口罩。 係 啊，依家我哋已經係relax 咗啦，就淨係喺室内，即系你入去商场啊，咁样先应要戴口罩，出街系唔使戴口罩。咁咁如果你即系天热戴口罩又真系辛苦啲嘅，你讲得啱嘅。 系 咁，同埋即系我哋起码我哋叫做咩咧？如果我哋即系喺 stage four， 即系最紧张嗰一期咧，我哋就算出街戴口罩咧，都如果你系跑步啊，即系你出去门口跑步啊，咁你都可以除咗个口罩嘅。 啊，咁啊，佩佩近 排你做紧运动嘅时候，你唔系系啦， 佩佩近排跑步都系要戴住个口罩，真系好辛苦，唔系讲笑。 其实你个呢个系唔系几合理嘅，因为你要吸好多气噶嘛，你跑紧步嘅时候。 系。 咁同埋我哋呢度啲人系比较自律嘅。 系。 譬如嗱，我出去行街啦，即系嗰阵时讲最紧张嗰个期啦。咁我出去门口行，咁我可以喺个 block 度行一个圈，喺行人路度行一个圈咧。咁你见到好多人都行噶，出嚟行噶，因为冇得去边度啊嘛。 系。 咁好识做个个都见到咧，譬如一来一往咁样，即系正所谓狭路相逢嘅时候咧，咁。即大家都盡量，我向前嘅，我靠左，佢又靠佢嘅最左，或者我直情過對面馬路，即大家唔會相遇嘅，所以係比較有個默契嘅。就算陌生人都係，你唔好咁近我，我又唔好咁近你咁樣，直情隔一條街添。如果係即係嗱，一條馬路梗係有兩邊行人路噶嘛，咁我見到嗰人迎面而嚟緊啦，咁我冇過對面馬路咯。如果對面馬路都係有人嘅，咁我咪盡量靠左，嗰、那個人又盡量靠左，咁咪。即系咩咯？如果行紧嗰啲山路啊，咁我直情企喺个边边，等佢过完我先过咯。 啊， 以前就唔同啊，以前就擦肩而过噶啦嘛，以前系咪？ 不过相信人应该唔会好似香港咁多，真系你想行过对面其实都一扎人噶嘛，系嘛？ 系，呢、這个就系我哋个环境上嘅优势咯。咁我点样 lock down 都好啦，我一行出门口，我就可以啊见到个太阳啊，吸下新鲜空气啊，行下街都 OK。但如果你住喺楼啊，你一出门口你要揿 lift 喎，要搭 lift 喎，咁你又一个系一个。即 系 一个 risk 嚟 嘅 咯，都系 系冇错啦。头先咧，我同啲听众介绍咧，你就系我哋嘅前辈吓，前商台嘅同事。不如即系都同我哋即系 唔好咁讲，因为我喺商台，我唔系咪前嘅，我 系 喺写字楼做工嘅。 系 咁，我就我系识好多艺员，我又同佢哋都有啲都系识熟嘅。 系 咁，但系就唔系话喺咪前嘅，所以佢哋系应该未听过我把声嘅。我以前都有。系啦，系喺商台个 office 度做嘅啫。 都系前辈啦，因为咧，我哋成日讲咧，一样嘢嘅成功唔系净系单靠一个人噶嘛，系嘛？即系其实台前幕后嘅朋友仔咧，都可以令到即系嗰件事系成功噶嘛。咁如果我哋缺少咗喺幕后嘅英雄咧，其实就真系争好远嘅，所以都唔可以咁谦虚嘅。 我都想系咁想啦。 咁我知道 好有功劳嘅， 系冇错，应该大家抱住呢个信念啊嘛。尤其是喺疫情当中都话。我有功劳嘅，因为真系嘅，即系如果每人做少少，其实就已经做得到噶啦嘛，啱唔啱啊？ 系啊，所以我觉得我哋呢度嘅疫情咧，叫做控制得好咧，都系有一个自律喺度啦，即系啲人都系比较自律啦。 去到商場你見到無論咩人都好，佢哋都係會戴口罩。雖然有啲係戴得係唔合格咁樣，咁但係都係叫有戴口罩啊嘛。有啲如果冇口罩，佢揾條是但揾條筋包住自己個口都一樣啦，係嘛？其實戴口罩嘅作用其實唔係保護我自己，我成日都咁講，保護公眾嘅，即係啦。我打個黑黐，我唔會話全世界噴曬出嚟咁樣啊嘛。咁即係。所以比較自律啦，啲人即係個個都會戴個口罩啊，排隊俾錢都keep 住一個距離啊咁樣咯。 係，咁其實係咪即係政府規定啊？定係佢哋都係真係自己會咁做，同埋即係華人咁做多啊？定係即係外籍人士其實都好即係都好一齊戴呢個口罩嘅咧？ 其實係規矩嚟嘅，應該係法例嚟嘅。啲商場佢有管理噶嘛，佢已經畫曬一個個圈俾你企，即係真係好似好似呢、這個咩買班咁，畫曬一個個圈俾你企嘅，你排隊嗰陣時，咁你要保持距離啦。個個都識嘅，你已經根本知道㗎啦。你如果你唔有陣時唔記得，都會有人會提你嘅，保持距離啊咁樣，即係但係客氣客氣嘅。即係你唔好企我咁近啊，咁樣即係係喎，唔記得咗添，咁樣即係有陣時會係咁樣咯。譬如你去魚檔度買嘢啊，咁樣你等魚嘅時候，佢會叫你，唔該你企埋一邊咁樣，咁即係大家都會識做啦。即係正所謂你就算行到去你行去個 park 嗰度行個 trail 啊，個個都會識得啊。你又靠左啲，佢又靠左啲啊，咁样即系多啲距离啊，咁样咯。 咁即系今日咧就系呢一个嘅大年初一啦。喺墨尔本而家系咪已经系大年初一嚟噶啦？ 系啊，我哋只不过系快你哋三个钟嘅啫嘛。而家我哋 daylight saving time 就快三个钟，如果系 standard time 咧就系快两个钟啦。咁往年嚟讲咧，我哋过年咧，我哋都会听到好多舞狮嘅声音噶，随街都系啦，佢喺即系周街都好多噶。喺井會聽到啦，我哋以前啊，而家梗係 work from home 啦，係咪？以前翻 office 嘅時候咧，你喺 office 咧，我哋即係廿幾三十幾樓都聽到好多舞獅嘅聲音嘅。我哋而家就 work from home 啦，係咪？即係就算即係以前嚟講，翻到屋企都好啦，好多時都會聽到啲舞獅嘅聲音。但系今年就梗系乜都冇啦。 系咁嗱，讲翻以往啦。 今年梗系静晒啦。 以往其实喺你哋嗰边即系墨尔本嗰边咧，其实啲华人系点样过年嘅咧？即系会唔会都有花市啊，都会办下年货啊，咁样等等呢啲咁嘅活动啦？ 有嘅。我哋都有叫做正所谓花市。其实花市而家咧，你知道啲花市都唔系主要系卖花噶啦， 系卖啲 档口啊， 玩具啊咁样，或者卖啲得意嘅嘢咁。 即系总之卖啲特别啲嘅嘢啊，应节啲嘅嘢啊，即系令到人哋开心嘅嘢啊，食下嘢啊咁样。咁就往年嚟讲咧，佢轮住一个 weekend 嘅，即系过年之前，可能过年之前第三次个 weekend 咧就已经开始噶啦，个个湿湿轮住嚟嘅。咁譬如你呢個 suburb 咧就呢個 weekend 搞，咁啊佢嗰個 weekend 咧就第二個 weekend 係第二個 suburb 第二個唐人嘅區搞，咁大概有四個區到啦。咁醒個區咧就最點講咧最權威最霸王應該講，佢哋喺正正最近新年嗰一個 weekend 搞嘅，因為佢哋最古老啊嘛，你知唔知？最初係由醒嗰個開始先啊嘛，後屘第啲 suburb 佢哋又話要搞。咁你梗係避開人哋醒嗰個啦，係咪先？咁即係最早嗰啲梗係霸到最好嘅日子啦。咁霸下霸下霸到我哋呢個區咧，我哋就通常係新十五嗰個 weekend 咧就搞嘅。即係一個咁嘅 festival 叫做 Chinese festival 咁樣咧，就全部都 Chinese 嘢啦，都好多鬼去行啊，去買下嘢啊，食下中國嘢啊咁樣。 係啦。 咁但係今年就真係咩都冇囉、今年冇啦，希望出年有啦。 係咁會唔會都有啲失落感咁樣呢？ 即係其實覺得失落嗰啲就主要係嗰啲 small business 啦，即係嗰啲做生意嗰啲啦。咁我哋就好似我哋都好似已經係習慣咗啦，一年啦，依、這個已經係叫做 new normal 啦，已經 係冇錯冇錯， 係啦、，work from home 啊，咁樣咩呢啲係咪 new normal 啦？已經覺得係 係嗱嗱，但係頭先咧就我同温哥華嘅朋友仔傾開咧，佢哋嗰邊咧都興派利是嘅，不過派利是咧就喺利是封裏邊咧係粒糖嚟嘅，你哋嗰邊興唔興派利是嘅咧？ 都有啲都兴嘅，我同我啲朋友之间咧都兴咗好多年噶啦，直至到今年，直至到今年我同佢哋讲，我话我唔派啦，个个细路大晒啦，已经变咗成人啦，唔 派 啦， 咁样就啱。 咁我唔派俾你啲仔女，你都唔派俾我个女啦，系咪啊？咁但系自己派俾自己嘅仔女就有嘅， 系即系会唔会都有即系咩压岁钱啊等等呢啲咁样嘅 系 行动？ 系啦。系啦，有嘅，我有派嘅，我梗系啦，我梗系有，我连啲朋友啲细路都派啦，即系直至到即系旧年系嘛，但今年我都系梗系会派俾个女啊，个女个男朋友都派一封啊咁样咯。 喂，咁但系 即 系， 虽然佢唔系唐人，唔系唐人都派一封俾佢啦吓。 系咁，利是冇人会嫌多噶嘛，系嘛？系咁，但系即系会唔会即系屋企都会有个存盒啊，或者都会贴下挥春啊等等呢啲，都有啲过年气氛，插下呢一个嘅年花咁样嘅咧。 有嘅，我好多朋友咧，佢都会中，即系佢哋都中意插翻盆，整翻几支剑兰翻屋企嘅， 系， 咁就佢哋都会整下个全盒啊，咁样，即系尤其是如果即系我哋会即系乘机，你知啊，借个藉口去聚下会啊，叫人嚟开年啊，咁啊，即系几家人去食下嘢啊，食下饭啊，咁就会整翻个全盒出嚟啊！我见我朋友有做嘅，但我又冇啦，因为我屋企好简单，得我同个女咁嘅，咩都冇搞啦。有时我个女啊，琴日就去咗 glamping 啦，今日都系我一个人啫，咁啊，所以即系一切从简啦，啊， 其实都冇所谓嘅，我觉得 琴日我反而系啦。 最紧要就系即系平日都可以系过年噶嘛，唔系一定系过年过节嘅时候先陪伴嘅，系咪？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咁但系一般， 咁我哋有阵时会 系点样？ 吓，有阵时会约埋去饮茶咁样饮茶，因为去惯嗰间茶楼，饮惯咗茶，就我唔派利是俾啲朋友都好，我会派俾嗰个酒楼嗰啲员工咯。 系。喂，咁但系即系嗱，因为中国新年咧，即系其实系中国人嘅节日嚟噶嘛，你哋嗰边有冇假放噶？ 冇啦，梗系嗰啲唔系公众假期，但系我做嗰间公司咧，就系、是、你可以攞一日 cultural day 去庆祝你自己嘅 文化节、 cultural 嘅 festival 嘅，系啦，只要嗰一日系你哋嘅，你认为系你哋嘅文化嘅重要嘅日子，咁你咪攞一日去庆祝咯。咁我有同事攞嘅，但系我就冇攞嘅，我未攞过呢日去。去慶祝新年嘅未攞過嘅，咁我因為我覺得我即係我又唔係話真係攞呢日嚟，我呢日我唔係真係需要攞假咯，我覺得冇需要，我就冇攞過嘅。但我有同事攞嘅， 係即係可能 緊要嘅。 咁 譬如你 可以攞端午咁 你印度人咧，印度人都可以攞一日去慶祝你嗰啲 Diwali 啊嗰啲咁樣嘅。 係即係話其實就飲你，總之假一日你自己覺得嗰日係可以慶祝你自己嘅民族嘅一啲節日，咁就可以向老闆申請啦。 系啦，咁梗系嗰日要人哋识得佢先得噶，咁啊先叫重要日子啦。啲鬼佬都唔识噶，咁啊即系都唔方重要啦嗰日。 系。喂，咁但系即系嗱， 佢哋识嘅，佢哋咩端午节啊，中秋节啊，呢啲过年呢啲重要日子系识嘅。 咁即系都有月饼啊，同埋都有粽卖嘅系嘛？ 有啦，当然有啦。月饼咧，梗系有啦。月饼啊，好贵啦。粽啊，平时都有得卖嘅，平时啲人都中意食粽嘅，去唐人铺都有粽卖嘅。咁端午节就更加多粽卖啦，系啦。 系哇，咁其实即系其实呢啲文化其实都系咪同啲外籍朋友其实都已经好融洽咁样嘅咧？其实佢哋都好尊重我哋，即系呢个中国人嘅呢个节日噶啦。 系啊，我哋澳洲系拥抱呢个多元文化噶嘛。咁而家都好多呢、這个。印度人嗰啲譬如佢哋个节日啦、都好多人拥抱㗎啦。譬如佢哋嗰个 Diwali 咁咪好多颜色嗰啲粉末啊嗰啲嗰个日子都好多人庆祝我见到。中国年更加有鬼佬都会去即係以往即係旧年啊譬如年三晚咁样去食年夜饭呢咁就会去个 我認識嗰間餐館嗰度咧，佢哋去食飯咧，都去係去特登去睇舞獅嘅，因為即係為咗即係咩咧咁樣個餐館都會請條獅嚟舞下獅咁樣，咁啲鬼佬去食飯咪就去睇舞獅咯。 哦， 佢哋都會中意嘅。 特登去睇舞獅，係咪即係其實淨係得過年嘅時候先至有舞獅呢一個嘅助興嘅咧？平時其實係冇見到嘅咧。 冇噶，系得过年嘅啫，净得过年嘅啫，仲有烧炮仗添嘅。 啊，咁好啊！ 炮 但烧炮仗系可以民众自己先 啊，但系你要去攞咗，你要去 council 度攞咗permit 先嘅。 哦，即系要攞申 请嘅。你要去 council 攞咗 permit， 你有晒防火设施喺隔篱嗰度，你先可以去烧炮仗，但系可以烧嘅。 系，咦咁多，唔系因为可能你哋嗰边即系个地方比较大啲啦，咁即系如果放炮仗嘅时候，都个危险性相对一定冇香港咁危险啦，系嘛？ 唔系，佢当然有规定你咧，你去 council 度攞 permit 嘅时候，梗系规定你要有几多空间啊，你要有定个灭火筒喺附近啊，你要管制人群啊嗰啲，我谂佢有晒规矩嘅。咁就我见到我朋友个餐馆门口，佢年年都烧一串好大嘅炮仗嘅。 嗱咁啊，即系都有好有呢一个嘅过年气氛啦。虽然你话今日即系呢个大年初一喺澳洲方面嘅疫情，即系都已经系即系控制得相当好，咁但系都因应住呢个疫情嘅底下咧，可能都大家即系聚会少咗啦。咁嗱，今年咧今日就系大年初一啦。咁啊 ，Auntie Cindy 有冇啲咩新年愿望啊？ 新年愿望啊，就系大家都身体健康啦，和睦相处啦，最紧要。系咁啦， 系 咁多人 世界和平 啦， 最紧要就 系 即系 系啦，大家朋友之间和睦相处啦， 系安居乐业啦，系嘛最紧要。咁啊，我知道咧，今日临收线之前咧，阿 Auntie Cindy 拣咗首阿小凤姐嘅歌送俾我哋啲听众朋友，同埋呢个全球嘅华人收听嘅，系咪啊？ 系啊系啊，我哋呢啲梗系净系记得啲老嘅歌啦，新嘅歌就唔识噶啦。咁我净系记得阿徐小凤嘅喜气洋洋咧，即系以往嚟讲咧，过年咧好多时都会听呢首歌。 系啊，呢首歌咧真系好啱呢一个嘅这个过年嘅时候听，真系听落咧都好有气氛嘅。咁啊，今日唔该晒啊 ，Auntie Cindy 啦。咁喺呢一度咧，再次祝你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胜意，心想事成嘅。多谢晒。 好嘅，好嘅，大家咁啊。 好， 拜拜。 拜 拜。愉快到快乐时光，到快乐时光。 望个钟咧，时间嚟到早上嘅5:58，你听紧嘅咧有清晨爽利嘅特别版，清晨爽利之金牛送暖好运来啊！今日咧可能歌曲咧就少啲，但系咧我哋就可以收到全世界一啲嘅资讯啊！咁啊，头先咧就同温哥华嘅朋友、墨尔本嘅朋友倾个偈啦，转头翻嚟我哋有夏威夷嘅朋友会出现啊， 提高歌。帮今晚开心唱，请鼓掌，齐高歌，高声唱今晚开心唱，请欣赏。闹情调，艳情又放亮，人人陶醉，意情撞上，相对对共欣赏。热烈地弹琴，热烈地唱，歌声多奔放，个个喜气洋洋。饮多杯正嘅各位，干杯饮。洋溢四方，热烈地弹琴，热烈地唱，歌声多奔放，个个喜气洋洋。 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5级，间中6级，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5级，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41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2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6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在西沙吹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1430点，跌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16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77，瑞士法郎0.89，加元1.27，人民币离岸价6.425，英镑对美元1.382，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5.03美元，卖出182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 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 省利之金牛送暖好运来，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6:08，大年初一的早上，在直播室有钱佩佩陪伴你啊。今朝清晨省里咧，同平时嘅清晨省里有少少唔同啊！今日有个特别版，清晨省嚟自金牛送暖好运来啊！我哋希望将呢份暖意送出去，大家都有好运就会陆续来啊！提提你啦，今日日子嚟到2021年2月12日，星期五嘅早上，室外温16度，相对湿度7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一个好舒服的上午。今天的节目就跟平时有少少不同，因为今天就主要都是会跟世界各地的华人朋友就是倾下偈嘅。咪就讲下当地佢哋点样迎接呢一个新年啦，或者佢哋喺今年疫情当中咧会唔会都有所不同啦？当然啦，我哋即系全球嘅华人咧都系有同一个嘅新年愿望啊！大家都是希望身体健康，希望透过这个节目都可以将我们这份温暖这份爱带到去全球的华人。刚才也讲过了，我们跟着下来呢，我们就会去跳草裙舞啊。夏威夷的朋友啊，不知道夏威夷即是都是一些很热情的地方来的嘛，不知道是不是即是他们在这个疫情底下呢都可以继续跳草裙舞呢，那么请来阿妹早晨。 早晨佩佩。 早晨阿妹，早晨早晨。我知道呢你就是身处于夏威夷的哪个位置，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即是讲一下。 在檀香山 Honolulu， 是 Honolulu 檀香山，是不是即都会跳草裙舞的地方来的呢？ 都会有的， 是都会有 的。这里是啦，都注重文化活动的。 今天呢就是大年初一啦，在这里先跟你拜个年先啦，恭喜发财啦，祝你青春常驻啦，身体健康啦，咁大吉大利啦，最重要呢就是个老公爱石啦，咁仔仔呢就听话嘅。 大家咁话，祝你心想事成，身体健康。 是最重要大家都是身体健康啦，是吧。头先讲啦，夏威夷俾人嘅感觉呢就即係都好热情下跳草裙舞。咁而家喺疫情底下呢，系咪都会即係保持社交距离，呢啲即係草裙舞就已经暂且就停下，唔好跳住呢咁。 係呀、虽然大家都好热情，但因为喺呢个肺炎情况之下呢，大家都会守规则嘅。 係。 如果想跳草裙舞的，咁啊做视像， 视像嚟跳 online 咁样去跳啦。 即真系会有人咁样做噶？ 有啊，因为譬如我工作嘅地方咧，都会有时接触到啲老人家啦。咁啲老人家佢哋都会跳草裙舞，当系一个运动嘅项目啦。 系 咁，因为而家疫情方面。所以他们就不可以聚会，所以我们的同事呢都会安排做一个 online 视像的活动给他们咯。 是即是他们都会是即一班人在个视像里面一起即是夹埋个音乐一起跳这样。啊都挺得意的。 是啊是啊是啊，咁等他们都保持活动咯。 啊但是你讲的是长者朋友，你们那边的长者朋友电脑是很精灵的。 好多都已经懂得，或者佢哋揾佢嘅仔女啊、孙仔去帮手咯。 系系系，嗱头先你又讲啦，即系都会即系保持翻一定嘅社交距离啦，有啲规例啦，咁系政府即系规定啊，定系都系本身你哋好自律地咁样啊戴口罩啊，或者保持呢个社交距离啊，或者限聚令啊等等咧， 都有政府规定噶。政府佢哋其实喺新闻报道啊，或者上网都会分发一啲资讯啦，话俾我哋听要戴口罩啊，要洗手啊。社交距離啊，同埋每一次活動啊，室外或者室內啊，都會有個人數限制嘅。 哦，係，咁我想問一下， 咁另外 係繼續啊， 繼續啊， 係，咁另外點樣咧？ 戴口罩咧，大部分人都好自律嘅， 係， 佢哋都聽話都乖嘅， 係。咁即係其實啲朋友仔即係都係無論華人又好，外籍朋友都好，都好接受戴口罩噶啦，係嘛？即係我有時都聽話啲外籍朋友其實即係對於戴口罩，可能佢哋都覺得唔係咁舒服。即係當然我哋即係唔係華人覺得唔舒服，即係會好舒服，但係即係可能我哋華人都接受嘅能力比較高啲。會唔會其實嗰邊其實都外籍朋友都習慣戴口罩嘅咧？ 初时都会唔习惯或者唔记得噶，成日都要提下佢哋咁样咯。但系而家佢哋都习惯咗噶啦。 系，咁嗰边嘅疫情即系由开始到而家，其实系个进展系好咗啊，定系即系比之前系即系差咗嘅咧？ 前嗰排咧，每逢有节日嘅时候咧，个数字都会上升嘅。 系， 咁其实持续咗一段时间都三位数字。都几耐下， 咩意思？三位数字即系过百系嘛？ 过百系啦。咁近排可能因为开始打针啦，防疫注射啦，咁所以咧呢个礼拜开始又开心啦，见到啲数字就跌翻落去两位数咯。 哇，咁都系一件几开心嘅事嚟。我相信好快因为受住呢一个嘅即系打针，即系呢个防疫注射之后嘅出现咧，就可能即系变为单位数字，甚至乎系零嘅时候出现啦。我哋都有个期望喺度啦，系嘛？ 系啊。 嗱，咁今日系大年初一，我想问一下喺你嗰边檀香山，其实系年初一啦，定系年三十嚟噶？ 今日系年三十啊。 系，即系未到初一嘅，系咪？ 未到。 系，我想知啦，平时咧，即系过年嘅时候，讲紧平时啊，你哋嗰边檀香山咧，个气氛过年气氛浓唔浓厚嘅咧？ 其实都几好噶呢度，因为呢度我种族融合啦，好多唔同嘅种族嘅朋友住埋喺度啦，咁华人咧都几多嘅，咁佢哋亦都好尊重我哋华人嘅习俗，佢哋都会同我哋一齐高兴，咁新年期间咧就会有一啲年宵啦，喺唔同地方都有嘅， 系， 当然就唔会好似香港咁摆通宵啦， 系， 咁但系佢哋星期六日咁样摆咯，一样系有卖花啊，有好多好食嘅嘢啊，亦都有一啲中国舞蹈表演啊，中国功夫表演等等， 即都系个气氛非常之浓厚嘅，系嘛？ 是啊，同埋咧呢度嘅人佢哋都中意食中国食品嘅，所以佢哋知道呢个时候咧佢哋就叫糕啦，其实系讲年糕，咁佢哋就知道呢个时候系食年糕。 系，你哋嗰边嘅年糕系咪同香港嗰啲一样，即系用蔗糖嚟整，所以就系啡啡地色噶，定系白色咁样？ 系啦，普通超市咧都可以买到噶。 系，咁就煮法会唔会都有啲唔同嘅咧？会唔会即系落牛油煮啊？定系点会点样嘅咧？ 咁华人朋友都系同我哋一样咁煮饭，用翻普通油啦，咁样。健康。大家为健康着想，就少落咗牛油啦。 系，冇错。喂，咁头先你又讲啦，即系话其实都会有年宵啊，又会有啲即系嘅表演啊，咁样年三十晚咧，兴唔兴一齐即系食团年饭咁样噶？ 都兴噶，家人朋友佢哋会聚埋一齐食团年饭，一样会大家互相恭喜，同埋俾利是俾小朋友啦。 即系都会俾利是。嗱，头先咧我哋就同温哥华嘅朋友讲咧，原来咧温哥华咧都兴俾利是，但系咧利是里边嘅馅咧就系粒糖嚟嘅。咁我想问下你哋嗰边个馅系 cash 啊，即系钱咧，定系粒糖嚟嘅咧？ 呢边都系俾钱嘅节俭， 系咁，但系即系会唔会嗱？你知啊，香港嘅小朋友咧，即系一揸上手，咦，硬币同一揸上手纸币都会装下噶嘛？咁嗰边其实啲小朋友对于斗利是系咪都好渴求下嘅咧？ 佢哋都系觉得系得意咯，佢哋就冇乜在意入面有几多啊硬定软，但系佢哋都会好开心咯，系一份礼物咁咯。 系咁，即系但系即系冇分都系用结咗婚就派啊，定系长辈都会派啊，定系点样情况会派嘅咧？ 多数都系结咗婚会派，但系就。視乎佢係喺邊一個地方嚟咯，因為我知道有啲地方佢哋係一做嘢就開始派，咁嗰一啲嘅朋友佢哋都會保持翻呢個習俗咯。 你嘅意思即係佢一出嚟工作就派利是嘅？ 係啊係啊，某一啲地方喺國內嚟嘅朋友咧，佢哋本身嘅習俗係咁，佢哋都會保持翻嘅。 啊，呢、這個習俗啊，佩佩都有嘅喎、哦，即係我記得呢個習俗，我唔知邊個，好似係台灣嘅朋友，即係同我講就話，出咗嚟做嘢之後咧，你就開始要俾利是爸爸媽媽啦。咁所以我由即係踏入呢、這、一個香港電台嗰日開始，即係嗰年開始咧、我就即係每逢過年咧，我都會包利是俾爸爸媽媽咯。即係我覺得呢一個習俗，我一路都係會繼續 keep 落去。咁我又覺得因為即係你知啦，尤其是長輩都係佢派多噶嘛，係咪？咁如果你派翻俾佢，其實我覺得利利是是有來有往，其实都是一个好好的意头咯。 是啊，咁同埋咧呢度华人的老板咧，佢哋都会俾利是佢哋嘅员工，同埋佢哋都会额外咁样俾员工放假咯，喺农历新年期间。 咁好啊，因为始终唔系公众假期嚟噶、啊，系咪啊？ 唔系噶，唔系噶，但系呢度嘅华人老板都好好嘅。 系，即只限于华人老板啫，系嘛？即如果你系打外籍人士工，就冇呢一个福利啦。即系听你咁讲，即系你系打紧外籍人士工咯，要咁讲系嘛？ 系啊，系啊。 系咁，但系即系会唔会即系都特别为咗呢一日，可能即系初一啊，都会特登去请假，定系其实都冇乜感觉，都系照翻工咁样嘅咧？ 有啲朋友會噶，佢哋如果佢哋家庭比較大啊，多親戚朋友啊，佢哋會請假喺屋企等朋友嚟拜年或者自己出去拜年咯。 嗯，嗱，咁今年受住呢個疫情嘅影響啦，以你所知係咪即係個氣氛係冇以往咁濃厚，同埋係咪有啲活動已經冇咗？即係例如可能之前你講年宵係咪都因應疫情底下可能減少咗，或者個範圍縮細咗咁樣咧？ 其实是啊，今年呢就所有嘢都取消晒㗎啦。 嗯。 即係冇咗年宵啦，同埋嗰啲功夫表演、舞蹈表演嗰啲都取消晒㗎啦。大家都係政府都係鼓励你大家围内自己家人庆祝。 嗯，政府都会就住呢个中国嘅节日去即係去宣布一啲嘅事，或者去鼓励你哋可能即係都集中于系屋企嘅活动，唔好即係大型嘅聚集，即係都会因为中国呢一个新年令到即係佢哋都会即係出嚟即係讲返啲嘢㗎，係咪咁讲？ 佢哋好多时係呀，唔同嘅节日呢佢都会有啲温馨提示俾我哋嘅。 嗱咁啊，头先你讲啦，即系呢一个过时过节嘅时候咧，就会有啲 Chinese 功夫嘅表演啦。我知道你仔仔有学呢个 Chinese 功夫噶，系咪啊？ 系啊，系啊。 点解即系点解会俾佢学呢个 Chinese 功夫咧？即系系咪即系都系即系希望即系留住呢个华人嘅血，都系学翻啲即系 Chinese 功夫，咁啊强身健体咁样咧？ 系啊，两样都系啦，一来可以俾佢学习我哋嘅传统啦， 系 文化啦。另外都想去健康啲，亦同埋识多啲朋友仔咯。 系，即系会唔会系因为可以学 Chinese 功夫，其实识嘅朋友仔都系华人集中，因为可能佢譬如翻学，可能都会有啲外籍嘅朋友，可能佢讲英文比较多啦，系咪？咁但系学 Chinese 功夫嘅时候，个师傅应该都系讲中文噶嘛，系嘛？ 呢度咧就特别啲啦。呢度嘅师傅呢暂时我见到嗰啲都系本地嘅，佢哋都系讲英文。 你嘅意思本地系本地华人呢定系本地嘅外籍人士呢？ 本地嘅夏威夷外籍人士系 啦。以外籍人士教呢个中国功夫。 系呀，不过佢哋上一代嘅师傅佢哋个师傅都系香港人嚟嘅。咁就个师傅就去咗夏威夷开咗功夫学校，亦都系三藩市开咗功夫学校。咁呢度嘅本地外籍人士呢佢哋就帮手咁样去维持呢间学校运作囉。 系 ,Chinese 功夫即系学乜嘢咏春系嘛。 我个仔佢就参加控拳嘅。 控拳即系我系咁拳拳都 有，有得舞狮嘅。 我有得舞狮，咁佢系负责舞狮头啊，定系舞狮尾啊，定系做大头佛公仔，定系打鼓嗰啲咧？ 佢初初学嘅时候系学舞狮尾，同埋学打鼓，同埋打嗰啲锣铲嗰啲嘢。 系咁而家咧？ 而家暂停咯。因为疫情关系，所以佢。差不多一年没回到功夫的了、因为功夫始终是近距离身体接触的活动、这些就、政府不鼓励，所以我们都整年没回到功夫了。 那都对的，那因为始终都是保护人又保护自己嘛，是吧？那刚才就说了，你的儿子就即学这个 Chinese 功夫啦、那我也知道在那边呢你有叫他学中文字的，是不是？ 是啊是啊，他有回中文学校的，他由幼稚园开始回。咁我都希望佢继续讲我哋嘅语言，同埋学识写我哋嘅字啦。 系咁对于佢嚟讲难唔难咧？嗱，即系讲真，即系中文应该系比英文系更加难噶。 其实难噶，因为我屋企俾唔到佢一个环境全广东话嘅环境，因为丈夫系讲英文，所以屋企仍然系以英文为主啦。咁所以阿仔仔咧就个环境度，佢平时都冇乜点样听到我哋广东话，咁唯有喺学校嘅时候听，咁所以佢学得比较慢啦。 系，咁我有一个提议俾你啊，我细个咧学呢一个普通话嘅时候咧，我都系听呢个普通话歌大嘅，所以我啲普通话咧就系因为听歌而学翻嚟嘅，俾佢听多啲香港嘅呢一个嘅广东话歌，咁啊自然就可以学识呢个广东话啦嘛。 有啊有啊，佢有几首歌佢都会鍾意听㗎。 例如呢， 当然而家佢例如啊，佢细个鍾意听有谁共鸣啊，每一个晚上啊等等呢啲歌。 啊，呢啲肯定都系你嘅年代嘅歌曲嚟播俾佢听，所以佢先识啦。 唔好爆出嚟啦。 系我想问一下啦，咁今日呢个香港嘅大年初呢，你呢个年三十啦，咁有冇啲新年愿望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呢？ 真系真心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有咗健康，咁我哋就可以做我哋好多好想做嘅嘢啦。 系最紧要咧，大家都系同心抗疫啦，系嘛？即系戴口罩系辛苦嘅，不过咧，即系呢一个辛苦过后咧，大家就可以有一个美好嘅将来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啦，系嘛？咁我知道咧，临走之前咧，你又拣咗首歌送俾我哋啲听众朋友。嗱，我俾一条难题俾阿梅嘅，就系、是、佢因为离开咗香港都好耐啊，咁叫佢拣首中文歌咧，对于佢嚟讲系一件难。但是在很难的底下你都选了一首罗技的歌，是不是？ 是啊，第一样首先是妈咪喜欢听，所以选了这首。 是 另外因为呢红棉里面的歌词都是开心的。 是 都我不知道香港现在天气冻不冻，在夏威夷现在大约有时夜晚去到18度我就觉得很冻了。 现在香港16度16度应该再冻了。 咁样就希望咧，好似歌词咁咧，快啲回春啦，天气暖洋洋咁样咯。 好啦，咁啊成你贵言啦，最紧要咧，大家都系身体健康啦。再次恭喜你，恭祝你咧新年快乐，同埋心想事成，万事成意，青春常驻啊！ 大家咁话， 好，拜拜， 拜拜。 盛放，天气暖洋洋，英姿勃发，堪景仰。英雄树力争向上，志气谁能挡？红棉怒放。区区严寒，花朵竞香。 高脂肪，英雄人万众偶像，红面独有傲骨骼，我正直无偏，应听好榜样，有上进雄心，坚决争光，烈面自这风飘，四方树苗坚壮，红面胜方，天气暖洋洋，英姿勃发堪景仰，英雄树力争向上，红面独有傲骨骼。 时间嚟到早上嘅6:28啊，即系话咧，好快咧又会结束今朝早嘅清晨赏礼。不过唔紧要啊，听朝早咧继续有钱佩佩为你主持清晨赏礼，当然继续系清晨赏礼之金牛送暖好运来啦。听日咧会带嚟两位咧喺外地嘅 DJ 朋友，仲有两位大家可能好挂住嘅艺人朋友。咁啊，两位挂住嘅艺人朋友可以透露一下嘅，佢哋就系文千岁同埋梁少芯啊。如果喜欢嘅佢哋嘅哥哥姐姐就千祈唔好错过啦。或者如果你话你未听过佢哋嘅名字啊，相信你哋都听过佢哋唱嘅贺年歌曲啊，因为佢哋都灌录咗好多首不同嘅贺年歌曲啊。临走之前提提你啦，室外温16度，相对湿度7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约定你听朝早清晨爽利再见啦，拜拜。 天气暖洋洋，英姿勃发堪景仰，英雄树力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郭婷星报道新闻。各区年宵花市因为疫情关系，要在午夜关闭。在花墟公园花市，午夜12:00之后，仍然有几十名市民拣选年花，有档主减价促销，亦有花档免费赠送兰花。现场有广播提醒市民花市已经关闭，要求在场市民离开，亦有食环署职员劝喻市民尽快离开。连30晚晚饭时间之后，越来越多市民进场。昨晚大约11:00，场地的人流管制措施一度转为黄灯，市民要挪飞轮候进场。本港昨日新增2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4宗输入和17宗本地个案，其中7宗感染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10多宗，再有2名确诊患者离世，其中一名住在红磡嘉围村的84岁病人离世之后确诊。另外再多8幢大厦纳入强制检测，包括葵涌石梨村石二楼、太子道西英美大楼、红磡嘉围村嘉廉楼、沙田和斜村富和楼、将军澳显明苑、大角咀富多来新村富电楼、太和村丽和楼和深水埗庆华大厦，相关人士要在下星期一前接受检测。内地《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认为，美国总统拜登和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2小时，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讯息。胡锡进在社交网站 Twitter 发文，认为通话的时间超越礼节性，两人过去彼此熟悉，今次显然作出了深入的沟通，这种对话非常具建设性。拜登和习近平昨日通电话，拜登透露和习近平通电话2小时。英国广播公司对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不予受理世界新闻台的新一年度落地申请表示失望。 发言人表示 ，BBC 是世界上最获信赖的国际新闻广播机构，公正报道环球新闻，不偏不倚，无畏无惧。天气方面，今日预测朝早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2月12日星期五，亦都是大年初一的早上。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早晨，李俊杰。 早晨，潘洁平。早晨，大家。新一年就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胜意啦！不少市民踏入牛年之前都去各区的实体花市买花，咁因应疫情啦，花市规模大减。我哋见到多个花市人流明显不及往年噶，而疫情之下大家都过新年都唔同咗。包括每年一度嘅黄大仙祠头柱香仪式近百年嚟首次闭门进行，转为视像直播噶。有市民就赶喺寻日下昼关门之前入内祈福。送鼠迎牛，大家有咩新年愿望呢？阵间会同大家讲下。 喺疫情之下多个行业都受到影响，餐饮业亦都系重灾区之一。咁旅发局就同一间公司推出网上新春市集，邀请咗好多间嘅本地商户，仲包括一啲老字号添，嚟到推出新产品啊。咁希望亦都可以帮助到推动本地消费。一阵间会同大家介绍一下。 红十字会就话啦，本港目前嘅血库存量下降至极低水平，只系及平日大约一半嘅啫。会方话希望每日有500多至600人嚟捐血，不过由于疫情等嘅因素啦，上个月尾每日只系得大约400多人嚟捐血。呼吁市民捐血之外啦，并且重申有多项嘅防疫措施噶，阵间会详细报道。 踏入牛年都关注一下野牛的保育情况啦。好似印度野牛和爪哇野牛都是濒危物种。我哋访问了呢方面的专家，同大家介绍一下呢两种牛的品种啦，同埋目前相关的保育工作。 国际方面会同大家讲下中美关系的最新发展，因为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之后首